在吃完饭回宿舍的路上，碰到自己当部长时候的李氏，对着寒暄了几句，打了一阵官腔，然后看着他们来去匆匆的背影，心中的那一丝火苗摇曳了一下。屠龙的勇士终于成为了龙。18岁的时候，觉得未来可期，有娇妻，有豪宅。夏天的时候，可以在硕大的泳池旁烧烤，烤腰子，烤鸡胗，烤翅膀，烤培根，烤对虾，烤大闸蟹，烤冷面，烤肠，烤羊排，烤牛丸，烤甜不辣，烤鸭，烤鸡，烤小黄瓜，用高等数学考。22岁的时候，我还想考这些，再重复一遍也很累。就这样吧，现在喝酒也少了，能陪我一起喝还把我送回去的人也差不多都散了吧。我想用毕业证考，今天离毕业还有10天。 从来没人能完美成熟，得到综合对我来说仍然迷离，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，谁爱着谁出版产品。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你先睡去，只有我醒着，逐步解题。 9月，我们却不再如期而至的时候吧。 走的前一天偶遇了喜欢很久的那个女生，简单寒暄之后就分别了。在回家的火车上想起这事，才意识到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这个人面对面说话了，也许是最后一次遇见他了。 天气很好，今天没有课，明天没有课，以后也没有课了。到学校所在的城市办事，特意回校食堂吃个饭，经过宿舍楼时瞬间习惯性的就想要上去，然后猛然间想起楼上已经没有属于我的那一片天地了。 在家待了一整个夏天，习惯性的订回学校的机票，然后突然呆住，默默地关了支付界面。 当年大三，听同学说这样一件事情，有一位大四的学长在发现自己的学生卡打不开宿舍楼下的门禁之后，蹲在大门外边，手里还拎着刚买来的东西，就那么哭了起来。对面是人来人往的女生宿舍和天佑会堂。 哥本哈根的童年传说， 也许你变瘦了，头发也长了，但我们再见的时候，你大声喊了我的名字，就像刚放学我等了你五分钟而已。 后天发毕业证，大家端午都回家了，我自己留在学校。早上起来寝室停电了，想了想要不要去交电费，好像没必要了，反正明天最后一天了，摸黑过一晚吧。 我山前没相见，山后别相逢。 大概就是删除淘宝地址的时候吧。 其实你我都一样。 游戏里面爆了个好装备，回头发现他们都走了，那一刻什么都变得索然无味。 最后一次去洗澡，把卡插进去，竟然不出水了。想到应该卡是注销了吧，心里面突然堵得慌。 此文献给年少时那些故作洒脱的挥别和说不出口的思念。 骑单车，草绿了。夏天，晒太阳，花开了。 深秋山顶风微凉，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。阳光，你为我敞开的天窗，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， 手心散 叶子黄了。 你说